4566-1566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 is coming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每天见不到你有点像个烂熟，喜欢你的三里小气在的麻木，不能那么短暂，我有点太重，独立独行没出歌就是传说，不管霸气再无还是霸气气氛分数高了一点，全是你的习惯，你的笑容让我给你安全，喜爱上了你没理由，爱上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，爱的很有限，重要的话说三次，我的心不一万比一十，每个月每个月只在心眼，只想在一起，不会只想到自己，下榻你只在空飞机去，我会用尽了恐慌之力， 爱就是没理由，怕你我无话可说，多一点真诚，再轻声少一点， OK， 当你愤怒你会很想叛逆，当你被攻击你会很脆弱，当你害怕你会很想逃避啊。这么人格分裂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潘玮柏和吴昕共同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稀罕没理由。那虽然唱的是嘻哈，但是呢还是会有一种邻家大哥哥的贴心的感觉哈、哦。好了，这里是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，希望呢我们的节目也能够给你带来如邻家大哥哥般的一种温暖。那说到这个邻家大哥哥的感觉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许能够拉近你和他之间的距离啊，因为你会觉得有了他，能够更好的啊，更从容的上前跟这位帅哥打招呼。什么呢？听听看，来自牛奶咖啡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快乐星猫》，我们听听看吧。 我是一只猫，快乐的星猫。 我是一只好猫。 没错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在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像小猫一样活得那么的自由自在啊。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，想要逗猫猫开心呢，给它一个毛线球就可以了。那作为人类的我们呢，不管有多少个毛线球，好像我们永远都不会觉得知足啊。当然如果你要能够深刻的理解知足者常乐这句话呢，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快乐的新猫哦，你说呢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依然也很好听啊，是来自梁晓雪的《如果是真的就可以》，来推荐给大家。 让我沉默在思念里，空气中的颗粒，粒粒敲打我心，像廉价的爱情，托起在风中的虚荣，忍耐等待，两个很犹豫的字句，放弃逃避，如果是真的就可以，晴天雨天，两个有关系的天气，我在你在，如果是真的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OK,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，这里是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啊。那现在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呢，请坐稳哦，马上要带大家离开地球去星际来漫步一下。那阿姆斯特朗呢，也就是第一个登月的人呢，现在虽然离我们已经远去了哈，但是呢还记得他踩上月球的那句话吗？啊，就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那这样的一句名言呢，激励了整个人类的进步啊。所以呢，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就算是向他致敬吧，来自大爱玲带过我们的星际旅行，听听看吧。 你在我身边陪我勇敢、飞在遥远世界另一端、一起坐上时空的飞船，我们说好不分开，旅途长夜漫漫， 一起坐 上时空的飞船，我们说好不分开，旅途长夜漫漫，望向窗外看见星光灿烂， 请你别再害怕，我会陪你长大， 多不方便， 别再害怕，我们有办法， 是目标绝对明确。 Let me break it down. Somewhere across the universe, there's a restaurant. Let's go get some dinner for two. The universe, there's a restaurant. Jump in my pocket now, check out the view. 你在害怕，我也比你强大。 OK，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《星际旅行》是来自大爱玲啊，让我感觉到跟以往的大爱玲的作品会有一些些不一样啊。而且里边说唱的部分呢，是由大爱玲自己独自完成的。那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在 KTV 当中唱一首歌没那么难，但是呢，唱一首 Hip Hop， 如果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话呢，确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。最起码我是不行啊。好吧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非常的耳熟能详了，但是呢，有很多的新鲜感啊，就是来自金志文啊，为我们的电视剧《我们的爱》献出的同名主打歌。那虽然是重新演绎的 FIR 的《我们的爱》，但是磁性的嗓音也传达出在电视剧当中啊主人公之间的爱恨纠葛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个版本吧，金志文的《我们的爱》。 回忆想起模糊的小时候，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，那时的你说和我手牵手，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。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，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忘记了眼泪啊，永远不再哭泣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只

北京 Music Radio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店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。在文坛叱咤了半个多世纪后，美国作家菲利普·罗斯于当地时间5月22号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路。罗斯是美国当代文学界最负盛名的作家，几乎拿遍了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，也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。菲利普·罗斯也许是1980年以来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，他在小说中对性、死亡、童话和命运无所畏惧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。从处女作《再见哥伦布》到2010年出版的《复仇女神》，纽瓦克也成为罗斯小说的主要场景。1959年，罗斯以小说《再见哥伦布》一举成名，该书获1966年美国全国图书奖，那一年他才26岁，而他一生留下了26部作品。年逾八旬的罗斯在2012年宣布封笔，当时他表示，现在我不想再写作了，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小说。那个时候就有不少读者表达了复杂的心绪，诺贝尔文学奖明年应该就给他了吧。但如今看来，罗斯永远无法获得诺奖了，因为按照惯例，诺贝尔文学奖只授予在世作家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各位好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，以及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曾几何时，骑喺木马上面，唔使跑得好快，就已经好开心。冇谂过要跑喺前面，就系咁慢慢转，慢慢转。纯真的天空最光，摩克中碰撞，更为明日而向往。木马高低一起去闯，简单的渴望，不必等到地老天荒。不安心的心胸最广，玩起手跌宕，当作娱乐更开朗。就似初初相识那天，怒放，哪怕追与赶，经过泪和汗，岁月沉淀了风浪，明年风光，借着沧桑，要令怀念变期望。高山低谷，飞车勇闯，最初的快乐，最后留在那一角。不多心的心胸最广， 做娱乐更开朗，就似初初相识那天跌倒得蚁落，心花只会怒放。哪怕吹雨讲沾过泪和汗，岁月沉淀了风浪，未念风光就算沧桑，要令怀念变期望。高山低谷飞车勇闯，最初的快乐最后留在那一天赋直觉，像赤子的天空最光，最初的快乐追忆中再盛放。 OK，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谢安琪带给我们的《最初的快乐》啊，是一首颇具有香港情怀的音乐作品了。以游乐场为主，缅怀过去充满欢声笑语的日子啊，希望呢这种感觉能够在未来盛放。那集体怀旧呢，是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自我的解救了。人们呢很容易在其中获得认同。那时代变化太快了，时不时的会把自己交给回忆，获得暂时的愉悦，来缓解当下的压力，也是未尝不可的。所以呢，《最初的快乐》想带给我们就是能够让我们。我们回忆起曾经的快乐，让现在的自己变得更加的简单，你说是吗？好了，希望你能够喜欢吧。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。那下面呢，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新歌了。我们有请我的搭档董鹏。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韩红和林俊杰合作共同推出了新歌《飞云之下》，用最温暖的词曲和演唱给奔跑在路上的人带来鼓励和慰藉。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每一个都在奋力前行，只顾着飞得高不高，却很少关心自己到底累不累。这首歌像一封信，在阳光下轻轻打开，它仿佛在你耳边轻声告诉你，且慢，前面听说风很大，飞云之下的青鸟啊，别在疲惫中迷失了方向。我是 DJ 董鹏，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，韩红林俊杰《飞云之下》。 风让云长出花，漫天的花，无声开在乌云之下，然后又飘到哪里呀？漫步在人海的人，你过得好吗？是不是要想念着心中那炙热的梦呢？他多久没说话？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里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。哦，半路上的我穿上灰和风沙，在飞云之下，我看着海峡，走月光沙滩，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。呜呜呜呜 信那些同一把半路上的我穿上回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in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OK,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尚雯婕带过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候鸟。那特别适合一个人戴上耳机，闭上眼睛，打开耳朵，认真的聆听的一首歌曲啊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电影《回马枪》的主题歌。快节奏犯罪喜剧的《回马枪》电影呢，选择了抒情慢歌《候鸟》作为主题歌呢，也是在寻找一种反差的感觉啊，并且呢，也很符合影片的情感主题。而它呢，也是属于一首旧爱的歌曲啊，是希望大家能够可以勇敢的把握住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啊。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？珍惜当下，珍惜眼前人。所以呢，听听看，来自尚雯婕《候鸟》送给你哦。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尚雯婕的《候鸟》，来送给大家了啊！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能够让我们对爱情重拾信心啊！好了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剩下最后一首歌曲了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汪苏泷带给我们的《不要睡懒觉》。我相信呢，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，早晨起床呢是一件非常让人郁闷的事情。无论你怎么挣扎，基本上呢好像都是爬不起来的哈。那所以呢，不睡懒觉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。那可是回头想一想，我们真的要做那个永远都爬不起床来的瞌睡虫吗？那你最近有多长时间没有看过日出的太阳呢？有多久没有吃过刚出锅热腾腾的早茶呢？有多久没有在马路上看到叔叔阿姨们晨练呢？啊，那这些所谓的美好呢，都是因为大家赖床不起，才错过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美好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尽量的是早睡早起，这样才能够身体好哦。好了，在节目当中呢，好像春晖像一个大啰嗦一样，每天都在唠唠叨叨的哈。不过呢，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合理的搭配好自己的工作、生活还有休闲运动的时间，好吗 ？OK，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。我是春晖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明天的能量音乐，我们再会喽，拜拜。 常常来得想要多睡一点，昨天的家庭作业多得让你傻眼，磨磨蹭蹭写完时间半夜两点，日子再专心一点，总也会变少一点，都快要上个你却还在家里刷爱洗脸，做之前你要记得喝麦片，一日三餐的营养只有妈妈看得见，第一次当你踏入校门呼吸这一时期空气，从你俩的爸妈上放学再来着你，一天之后开始慢慢的继续，时间快快的过去，这里还想着那部动画片，开演到几集，下课铃响起你举手问个问题，下课铃响起你飞奔到家里，请你不要睡懒觉，请你不要睡懒觉，早睡早起身体好，吃得饱才能乖乖的长高，别睡懒觉，请你不要睡懒觉，每天上学不迟到，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丢掉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，冲傻大，冲傻小，冲傻都有人唱反调，恨得多，爱得少，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，不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，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，不再也让地球地球甩掉，只要越跳越高，丢掉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，野心大，胆子小，跳舞还要跳。